事务服务器，对于事务服务器来说呢，客户将事务送给服务器，由服务器来知晓事务，并把结果返回给客户，而客户则负责后置的显示。那么在客户和服务器之间的接口呢，已经呢有了一些标准，例如开放数据库互联，就我们平常所说的 ODBC 的标准，它是一个应用程序编程接口，也就是一个应用编程接口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API。凡使用这种接口的任何客户，都可以与提供 ODBC 接口的这种服务的任何 DBMS 服务器相连接。